凌晨一点，而家由邓清伦报告新闻。大埔吐露港公路晚上有四架车碰撞，三个人受伤。警方一度封闭咗近绿茵山庄嘅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嘅中线同快线，现时已经恢复正常。沙田秦石村一个单位晚上十一点几火烛，消防员破门入屋将火扑灭。在火烛单位隔离居住的一名68岁女子受惊送院。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主持政治局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明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年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会议强调，明年要努力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加快农业及农村的经济结构调整，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会议又强调，面对前进道路的困难和挑战，要倍加顾全大局，珍视团结及维护稳定。会议又决定近期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会见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他说普京今次访问将会为中俄两国友好关系注入新的动力。普京就说，今次访问和中国领导人的广泛接触，令他深信两国睦邻友好关系有着美好的发展前景。普京较早前已经和江泽民、胡锦涛及朱镕基分别见面。联合国对伊拉克的武器核查工作进入第五日，核查人员突击检查了巴格达的一处导弹研制中心和附近的三间酒精生产企业。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小组检查的卡拉曼导弹研制中心曾经开发过联合国禁止的远程导弹和控制系统。在这个中心工作的一位工程师表示，现在这个中心主要是从事工程设计活动。到目前为止，核查人员在进入任何核查地点的时候都并没有遭到阻拦，并且得到伊拉克的全面配合。俄罗斯外交部宣布，两名瑞典驻俄外交官因为从事有损于俄罗斯国家安全利益的活动，被宣布为不受欢迎人物，两人被驱逐出境。在上个月，瑞典曾经破获一宗电信设备制造公司职员向外国情报人员出卖商业机密的间谍案，拘捕了有关公司的五名人员。瑞典外交部以涉嫌参与这种间谍案为理由，驱逐了两名俄罗斯驻瑞典的外交官。外交界认为，俄罗斯今次驱逐瑞典外交官是采取报复。在天气方面，天文台说，一道广阔的云带昨日覆盖住华南地区。本港方面，昨日多云同有几阵雨，日间市区的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由于受到一股潮湿的偏东气流影响，本港昨日的能见度亦都较低，预料这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缓和。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气温会介乎20到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本周中期天色较为明朗，现在的温度22度，相对湿度 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你听紧系 FM 94.8至96.9 Radio 2，今晚夜妈妈与夜爸爸咧系讲紧花地马的预言。 你公司申请嘅后生仔阿杰，又勤力又醒目，喂，你点揾佢噶？ 系透过劳工处展设计划嘅工作实习介绍噶。最初只系打算俾个机会后生仔实习，嗰个月大家冇雇佣关系，但系佢一样做得好落力啊！咁巧我哋又要请人，于是实习完咪请咗佢咯。 咁我间公司点样可以参加工作实习呢？ 手续好简单噶咋，而且费用全面，只要打电话去展示计划办事处问下就得噶啦。电话系28352111，28352111。 个仔呢排成日匿埋自言自语，又无端端乱发脾气。 佢惊有人落毒害佢，连我煮嘅嘢都唔肯食，做阿妈嘅又点会唔担心啊？ 阿哥话喺屋企都听到街上边啲人闹佢，但系我哋住喺17楼、啊。 思觉失调是一种早期不正常的精神状态，很多时候会令人产生妄想和幻觉，要帮助他们早日康复，一定要及早治疗。 思觉失调查询及转介热线 29-283-283。 我有一个问题，一个关于歌曲的问题。 如果我有一个问题， 一个关于韩国歌手的问题。 如果我有一个问题， 一个关于日本歌手的问题。 我会 send email， send 封 email 去， send 个 email 去， send 封 email 俾我 jkmusic@rthk.org.hk。 星期日凌晨一点到两点，日韩风白元浩。 诗篇，也不曾忘记为你流下眼泪，而不敢面对明天。 张震岳嘅新作咁样叫做《秋天冬天》。咁如果你而家啱啱上车，谂住揾咩电台听嘅话咧，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度一定啱你听啦。咁啊，因为咧今晚我哋系讲花地马预言。咁花地马预言咧系被誉为咧，如果你唔信花地马预言嘅话咧，系等于唔信日出咁解嘅。系啊，我睇嗰啲 internet 咧，佢哋系咁样， 真 系咁讲。佢话系啊，佢话即系你唔同意花地马预言咧，系等于你唔同意有日出。 咁大镬， 你都可以 即系佢哋用到咁强硬嘅句子嚟形容呢一个嘅真确性。 系咁头先讲到啦，即系10月13号嗰 阵时咧， 系啦，正新新系啦，真系成个白色。佢因为其实咧，有啲人话其实根本嗰个唔系一个太阳嚟嘅，因为你真系直接望太阳你会盲噶嘛。咁佢一个发光嘅白色嘅圆形嘅嘢，就喺、是、个天上面咧喺度点转啊，点飞啊咁样咧，啲人直情画埋出嚟嘅。而当时嗰个太阳，所谓嗰个太阳嗰个圆圈咧，系甚至喺欧洲啲记者影咗相嘅。呢啲相片喺欧洲嘅图书馆档案咧，系每个人都可以查到嘅。 吓， 咁嗰时就呢个神迹竟然出现咗咁嘅情况。咁于是乎啲人直情咧就跪晒喺度啊，哇念晒经啊，祈晒土咁样啦。亦当时亦都好多人见证呢个神迹嘅人咧，有啲病嘅人咧都即时系好翻嘅，即系有咁犀利嘅神迹，亦都可以话系我哋近代史上啦，系一个可以话唯一一次大型嘅神迹咯， 因为记载咗嘅， 记载咗嘅，即系70,000人去见证， 系一个真事嚟， 真事嚟嘅。 我跟住以后都冇发生过一啲神迹系咁盛大。 冇啦，即系咁你去到70,000人，仲要系咁夸张，维持咗几个月之后第一次最终结。 嗱，譬如有啲嗰啲，譬如当时话有医唔到嗰啲，咪变咗冇事嘅，咪即系等于而家你已经有发明咗，佢哋知道咗，譬如你生 cancer 或者系有艾滋病嘅，佢哋将嗰个。里面嘅时间调转佢嘛，等佢自己康复。可能嗰阵时已经系用呢一样嘢， 有可能，有可能，即系嗰阵时可能肺痨都死得人啦。咁、可能嗰阵时佢已经识得去医病都唔定。但系有啲夸张嘅意思系，有啲系低咗佢可以行得翻、即系有啲咁嘅 case 喺花地马嗰阵时呢个预言度预即系出现咗嘅，花地马嘅神迹出现咗。咁于是乎呢件事咧就即系传遍世界啦，即系冇可能，即系冇可能唔信啊、真系出现咗咁嘅预言。当然后来有啲嘅圣经专家或者神学专家就会即系挑战呢样嘢嘅，就系、是、因为嗰阵时圣经里边话啊嘛，咁耶稣讲过噶嘛，佢话呢个世代除咗佢嘅死同埋复活之外咧，就唔会再有预第即系唔会再有神迹噶啦嘛。咁啲人就反而即刻就讲啦，啊，如果系真系圣经系咁讲，佢圣经真系咁讲嘅，咁点解而家近道会出现一个咁大嘅神迹咧？咁啲人就好简单啦，佢话做呢个神迹嘅唔系耶稣， 系 圣母，咁即系佢冇 break 到嗰个 promise，即系耶稣系冇再做到神迹，但系真系竟然喺我哋嘅末期，即系我哋而家呢个近代，系做用揾圣母嚟做一个神迹，完全系即系其实行翻嗰条路咯，冇呃到人咯。咁啲人就覺得係咁、真係冇 break 到個 promise 㗎喎、咁於是乎呢嗰啲預言就開始出嚟啦，尤其是呢件事之後呢，咁當然激動到呢、這個即係梵蒂岡即刻要搵呢幾個細路哥，即刻要傾緊發生乜事啦咁樣。咁之後呢聖鳥之日同埋嗰幾個細路哥將開頭嗰部分嘅預言呢就講俾即係一班嘅宗教人士聽。 佢哋係講得㗎係咪呀？ 講得，但係就唔係全部。 唔係事實嘅真相，事實嘅真相係，但唔係事實嘅全部。 冇錯，即係事實，不過唔係事實嘅全部係啦。佢係講咗一樣嘢先，因為嗰時正直係已經打成歐洲打緊第一次世界大戰啦。咁嗰時已經同嗰、那個即係好多宗教人士講，即係有記錄嘅全部檔案嚟嘅，就話聖母第一個嘅預言咧，所謂嘅第一個 secret of Fatima 咧，就係話呢個戰爭咧。將會好快咧就會結束，而咧將會有一個新嘅時代咧就會降臨噶啦、而呢個時代咧可能會有一個幾長時間幾十年嘅一個和平嚟嘅，同埋咧將會有另外一啲新嘅發展出現咗，而呢啲發展咧係令到啲人咧會覺得係震驚嘅，因為佢之前講到啦話咧，一啲嘅邪惡嘅思想咧會進入科學家嘅腦。即係咁樣同啲細路哥講喎，咁細路哥講翻出嚟， 即係整原子彈嗰啲， 即係發明一啲嘅恐怖武器咯。而呢啲科學家就會製造一啲係會摧毀自己嘅武器。 啊！咁啲愛因斯坦都係一個邪惡科學家喎。 唉， 喺呢某个程度上讲，其实都系嘅，即系佢冇佢，其实就冇原子弹， 系咯， 呢个都，但系又冇佢，又冇好多新科技，所以呢个系 咁系，即系相辅相成啦， 系，即系相对论啦， 相对论，即系佢又整到你咁好，但系亦都同样可以 咁啊，人有好嘅一面，又唔好嘅一面嘅， 冇错。咁于是乎咧，咁嗰阵时一开头都系大家睇嘅啫，即系点知呢个预言系咪真嘅啫咁样？但系好短咧，因为过咗好短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真系结束咗， 嗯， 咁啲人就已经觉得哇。喂，真係，因為嗰陣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嗰陣時咧，啲人仍預感自己係打幾十年仗， 是是是 因為第一次全球打仗喎。咁、竟然突然間，哇，停戰，即係冇咗戰爭喎，即係咁短時間內，咁嗰三個細路哥亦都覺得啊，係咪呢個我哋要負咗呢個責任嘅時候，就可能呢個人類嘅即係和平開始咗咧咁樣？但係其實咧，聖路易斯啊同埋嗰兩個細路咧，其實真係付出咗代價。點解咧？原來嗰兩個細路所謂精情付出嘅代價，就係嗰個八歲嘅細路同埋十一歲細路咧，就係一年後咧就死咗嘅。 嗯， 哎呀，點解啊？佢特登揀佢咁細個，應該係俾好長 命。佢冇整死最大一個嘛？ 係啦，最即係十二歲。 即係而家仲在生。 我知，咁佢咪叫好大個好痛苦咯？ 咁整嗰兩個咧，因為佢哋兩個口疏啊， 都有可能嘅。唔係，但 第一個 test 都過唔到。 咁係，即係聖老師係真係一個口密到不得了嘅人咯。咁、但係嗰兩個唔係，咁但係最後屘即係第一嗰一年之後，嗰個人死咗，嗰兩個細路都死咗， 亦都令到呢個世界得翻一個人。 知道冇錯， 佢真係好 lonely 嘅， 係 咯， 係慘㗎。你係咪願意？佢問咗你會願唔願意付出代價㗎啦嘛？但你唔知道個代價係咩？原來代價係你會一世都 lonely。 但係嗰兩個細路哥又早死咯。咁兩個細路哥其實講翻兩個細路哥，後來就即係早死咗之後咧，就撞咗一個地方啦。後來咧喺一個三五年咧就掘翻出嚟嘅。咁就撞翻落而家呢個即係大嘅教堂裏邊嘅。但掘翻出嚟嗰陣時其實好得意，就係嗰兩個細路哥嘅屍體係冇化到嘅，有皮有頭髮，有 佢係 好似木乃伊 咗， 係啦，木乃伊咗， 木乃伊 冇錯，天然木乃伊咁嘅，但係就冇做到任何嘢嘅。咁甚至後來因為掘出嚟嗰陣時一個三年嘅時候，亦都有一個大嘅儀式啦，就進行嘅時候咧，好多即係患病嘅人見掂到個細路哥嘅屍骨嘅時候咧，都醫翻好嘅。即係呢個係當時一個三年嘅事嚟嘅。咁呢個就係一個題外話啦。咁撞翻落去而家嘅教堂，即係而家嗰個花地瑪大教堂咧，個、下邊係嗰兩個細路哥嘅屍骨嚟㗎。 而家 都係 呢一刻都 係，係啦。咁嗰陣時呢、這個即係呢兩個細路死咗咧，當然聖路西亞即係路西亞就好傷心啦，即係諗唔到原來即係竟然三個細路剩翻一個細路，仲要係佢要獨立承擔曬所有嘅責任啦。咁於是乎咧就去到第一次一路因為幾十年嚟啦，佢呢個但呢個路西亞好進取嘅， 都 predict 咗第二次世界大戰嘅。 係冇錯，咁佢但係佢嗰陣時未正式同梵蒂岡講，同埋未正式將所有嘅預言講出嚟嘅，咁但佢咧好進取，佢係喺用咗十幾年嘅時間咧，佢就去自己去學神學啦，去讀書啦，去讀好多嘅嘢啦，就真真正正咧成為咗一個修女嘅，即係佢唔係話即係我有個即係 secret 咁啊就算嘅，佢真係好努力讀書，成為咗一個修女，成為咗一個識好多文嘅一個修女。咁後來咧就正正式式佢話唔得啦，因為佢要將第二個嘅預言咧就要即刻要講翻出嚟嘅啦。嗰陣時係未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㗎。咁佢話點解要即刻講咧？喺嗰陣時係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佢哋梵蒂岡已經有成個 record 就出咗嚟，就係話咧，原來嗰陣時佢哋預言一個好重要嘅事，就係話將會喺講到明係二十世紀嘅一半，即係差唔多 四幾年， 係啦，即係四幾年五幾年嘅時候咧，佢話二十世紀一半呢個時間咧，呢個世界咧將會發生一場好大嘅戰爭。呢場戰爭咧，仲要係史無前例咁大嘅戰爭，亦都啱啊！真係我哋二次大戰係史無前例咁大嘅戰爭，所以死傷嘅人都係史無前例咁多。而嗰啲所謂俾邪惡入咗嘅科學家咧，佢哋製造咗好多好多令人哋意想不到嘅炸彈。即係佢哋嗰陣時已經同個細路哥講，1917年，我哋記住，佢話呢種嘅炸彈咧，可以掉咗落地之後3秒鐘之間咧，成個區域所有人死曬。 嚇！ 即係呢個就係原子彈嚟噶嘛？但係你諗下嗰陣時1917年呢、這個， 佢已經話俾你聽， 即係呢個完全係你唔可能，即係後來先至講噶嘛。即係我哋而家聽翻呢啲都 先知道係啲咩嚟嘅啫。 冇錯啦。咁佢就直情講話呢啲嘢咧，全部都係會發生嘅。同埋如果你哋如果唔仲繼續去即係祈禱多啲，同埋念呢個玫瑰經咧，可能情況就更加惡劣嘅。咁希望咧，所以大家咧就要準備去接受呢樣嘢，未來嘅嘢就希望大家即係希望，其實佢個動機都係希望改變到少少嘅。咁啊點知冇啦，即係一路去到佢後來，直情係 所有嘅嘢都發生咗嘅。咁但係咧，嗰、那個情況就係因為二次大戰爆發咗啦。爆發咗嘅期間咧，其實有件中途啊，因為四五年二次大戰就結束噶嘛。但係一件怪事咧，其實當時1944年咧，即係二次大戰結束之前嗰一年咧，其實咧聖露西亞咧係當時寫咗一封好長好長嘅信 俾教宗， 俾教宗。 嗯 咁就話咧，佢覺得有啲情況好奇怪，因為佢覺得咧情況可能已經去到一個幾危急嘅地步，同埋佢覺得因為佢 喺呢封信之前，佢係未同我教宗接觸嘅， 接觸過， 佢話咗個俾佢聽， 話咗俾佢聽講曬㗎啦，即係意思 係冇講第三個預言， 未講第三個預言，第三個預言其實梵蒂岡應該有 record 嘅， 但係其實佢冇親口講過俾教宗聽嘅。 第三個預言嗰陣時應該係。44年佢哋即係佢話將要緊急事嗰陣時咧，就喺44年嗰陣時，佢哋已經全盤托出㗎啦。 嗯， 即係1944年就已經全部將佢所知嘅所有預言，即係所謂所有所知嘅預言，因為我覺得佢都留咗一底啊我想講，即係我覺得點解一間長文講啦。咁佢將所謂所有嘅預言咧，就已經喺1944年咧，就有一個急信咧，就寫咗俾教廷。將佢所有覺得認為可能未來，即係佢因為佢點解會嗰陣時咁諗咧？就是、因為嗰陣時第二個 secret 已經誕生咗啦，已經實現緊啦嘛。而佢覺得咧，已經好似去緊第三個預言啦。 嚇！ 佢覺得成個情況咧已經係危急到佢地步咧，即係已經去緊佢世界末日嗰個位啦。佢已經覺得，咁佢寫封好長嘅信。咁嗰個信裏邊咧，佢甚至講到咧，嗰、那個第三個預言出即係發生嘅時間咧，可以係60年代就已經係 start 噶啦，60年代已經開始噶啦。咁而當中咧，所以點解有啲人咧而家研究第二個預言嘅時候咧，有好多嘢咧，佢哋話咧，可能當時呢個第二嘅預言咧，係同呢個第三個預言咧係重疊嘅，因為佢第二個預言咧裏邊有啲嘢咧係幾有趣嘅。例如佢話咩咧？例如佢話咧，當時咧如果有啲嘅炸彈發，即係冇咗靈魂嘅科學家會製造啲炸彈啦，已經做咗啦嚇。而會喺幾秒鐘炸毀所有嘅人，而嗰一刻之後咧，其實好多嘅力量咧就會出現嘅啦。而呢啲力量咧就好似一啲個洪水咁一次過出現，洪水咁出現。而呢啲洪水嘅情況咧，就係、是、其實撒旦咧就會已經顯現嘅啦。而撒旦咧就會完全係改變羅馬，佢係落嗰邊羅馬咁樣咁形容啦嚇。咁呢個所有嘅黑暗咧嘅勢力咧，就會完全遮蓋成個地球噶啦，即係全個地球，完全係冇所謂其他人可以幫到任何人噶啦，已經去到一個咁嘅位噶啦。咁而佢講到咧，就話如果呢啲即係呢個大嘅戰爭咧，有火有煙，所有嘢係從天而降嘅，所有嘅水，所有嘅水啊，佢講緊地球所有嘅水咧，都會蒸發曬，變乾嘅到時。佢話咧係以百萬計嘅人咧。是會死咯，同埋佢講到有幾個 point 咧，係第二次世界戰冇咁嚴重嘅。佢話去到點咧？佢話去到一個位咧，就係話所有嘅嘢咧已經去到毀滅嘅地步。 嗯， 好多人死，但係生再生嘅人咧係羨慕死咗嘅人，即係佢話再生嘅人係痛苦到要羨慕死咗嘅人。咁啲人咧，因為呢一 part 咧，佢哋係認為係第二個預言嚟㗎呢一 part，但係後來啲人就覺得其實呢一 part 其實未實現到嘅喎， 係咯， 係啦，咁啲人就會覺得其實呢一 part 會唔會其實同第三個預言係重疊咗？未必係真係講緊第二個，可能第三個都係佢有份嘅。咁、甚至去到佢話咧，已經去到冇任何人可以改變呢個事實啊！而佢話咧，去到最拉尾咧係即係只要得上帝咧係可以去 拯救， 但呢樣嘢咧唔係咁容易去做到，因為咧到時落到嚟嘅神啊，佢意思係上帝落到嚟嘅時候咧，所有教會咧已經瓦解咗噶啦，到時就 即係而家仲未實現喎，因為而家 仲未實現噶喎，咁所以呢啲嘢已經係好似啲人就講緊，咦，成個情況係咪？好像未去到呢，即是他所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是其实不是他这个第二个预言是不是其实是超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会不会是即是当有即是一大堆人从天而降的时候，即是可能这些外星的生物来的时候，那地球的这个即是所有人的信仰已经即是可以告诉你完啦，玩完了啦，即是没有信仰，没有什么教什么教，因为已经证实了哦原来是 他 们 做出来的。 是啦，咁跟住先至会嚟 呢，有可能，因为呢其实因为而家讲緊啲所谓第三个、the third secret of Fatima 呢，第三个嘅法利玛预言呢，其实由 五十年代即系二次大战之后咧，佢一路都系保守秘密嘅，一路都系 唔讲噶嘛， 唔讲嘅，保守到二零零零年嘅、啊、，OK， 佢就泄露咗少少出嚟噶嘛， 唔系，其实系点咧？喺呢段五十年嘅时间里边咧，其实佢用好多身边即系教宗同埋教廷咧，用好多身边嘅人物咧，就放料嘅。即放少少，放少少。 點解佢咁樣放料咁樣做咧？佢、 啊、 動機係乜嘢咧？ 嗱，你問得好啱，因為咧嗰陣時其實有人係問過而家呢個教宗嘅，即係七十年代嗰時候咧，佢都話你唔可以一次過咧係將所有嘅秘密咧講 話 曬，係佢因為咧其實啲人咧係 handle 唔到嘅，即教宗自己咁講。 佢連教宗睇到嗰個報告，佢教宗自己都。啊 有可能， 我以後唔想睇到呢樣嘢。 係因為咧，點解要咁講咧？有趣嘅地方就係當時你知道啦，1981年頭先你提過啦，1981年阿教宗咧喺羅馬呢個離殺嘅時候咧，就俾一個土耳其嘅暗殺者咧就槍殺，即係暗行刺啦，就入咗院就冇死到嘅嚇，咁冇事，亦都係後來救翻啦。咁呢個土耳其嘅槍手亦都拉咗啦，後來就即係應該係土耳其度收監啦。但是後來就亦都無罪，即係過咗十幾年之後放翻出嚟啦。後來喺90年代咧，其實教宗係靜靜雞咧，去到土耳其咧係見咗呢個槍手添嘅。而呢個槍手同教宗咧係成為咗朋友嘅嚇，係真事嚟嘅嚇，成為咗朋友嘅。咁呢件事其實匪夷所思嘅，但係咧佢喺呢個槍手被行刺教宗之前嗰一個月。1981年5月13日，你記住啊，佢都係五月十三號發生嘅，都係花地馬預言嘅第一次時間嚟嘅。嗰陣時德國有個記者就係訪問呢個教宗，佢嗰個問題就係問教宗第三個花地馬預言係乜嘢嚟㗎，同埋你可唔可以講出嚟？嗰陣時教宗就講咗一句，佢話咧：你諗下，如果我今日話俾你聽，而家呢一刻幾分鐘後有個洪水。是向地球所有的陆地冚过来，而是将会所有的陆地都是被这个洪水冚晒。你话俾我，你话我会不会而家同你哋所有人去讲呢？ 哇，咁可能即系北极、南极嗰啲雪融晒， 唔系，即系佢嘅意思，即系话咧，比如，即系佢意思就话咧，佢系如果知道一啲好恐怖同埋好大件事嘅咧，系啦，佢话佢系唔会话俾所有人听，佢话因为咧系冇人。可以孭到呢個責任，即係話可能講咗出嚟呢個秘密之後咧，可能根本全世界 你都撇唔到噶啦， 只不過係一個驚字啫， 係啦 係 啦，只有咩恐慌，只會驚，但係你走唔到，但係有嘢放下身。佢竟然咁答，即係你諗下教宗當時咁樣答呢個德國記者，之後一個月後佢就俾人喺個土耳其喺麥羅馬俾人任。 呢個定係中咗個預言㗎嘛？ 中咗預言呢個係後來中咗預言，因為我又要解釋點解。咁一路咧，頭先你咪話講嗰個從天而降嗰啲人咧、就係呢幾十年嚟，尤其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咧，啲人就開始佢身邊啲人就放啲消息出嚟，就係其實第三個預言咧裏邊咧就講咗一樣嘢嘅，就係、是、呢、這個就係即係傳聞中放出嚟嘅預言嚟㗎，就係話咧喺呢上一個千禧年嘅尾段咧，將會有兩個即係聖人，係全世界都識嘅聖人，有兩個 離世 會離世係啦，而離世之後咧，將會有一群嘅人。一群嘅人啊，一群嘅嘢，上嚟應該係 一群 嘅嘢，就會從外邊嘅天空咧就嚟到地球。 啊、 但係咧，佢哋會 in the name of God 啦，即係話佢哋會以神嘅名，神嘅名。 咁佢哋就成日擔心呢樣嘢喎，因為兩個聖人其實如果係兩個聖人嘅話，已經係發生咗㗎啦。 係啦，因為咧，1997年 係啦，嗱戴安娜， 戴安娜啦，王妃啦。 但係啲人話佢唔係聖人啊。 冇錯冇錯嚇、啊。第二個就係德蘭修女。 係啦， 但係你諗下幾離奇就係、是。德蘭修女是一個真係我哋大家公認的聖人啦。呢、這個 戴安娜咧就喺人心目中嘅聖人啦， 都係1997年同年死噶嘛，相隔幾個月嘅啫嘛。而佢哋兩個之間仲要係好朋友嚟噶嘛，即係戴安娜同德蘭修女之間都係 friend 嚟噶嘛。咁、變咗咧，有趣就話，如果啲人真係深信呢兩個就係我哋所謂嘅 聖人 嘅話咧，其實即係而家我哋已經去到聖人死咗之後嘅後期 啦，已經係應驗咗啦。 係啦，即係去到後期，而家我哋準備等緊所謂嘅一班人 從天而降啦， 係啦，從天而降嘅人啦。 哦，咁但係仲有第二個預言裏邊有啲嘢都未實現嘅。 係啦，但係啲人而家就係睇緊點演繹嗰啲預言啦。咁咧，但係咧，1997年嗰時候，其實啲人已經好驚，因為諗下，如果嗰陣時候，因為花地馬第三個預言係冇公布到㗎， 未知 嘅。咁如果兩個聖人咁樣死法，咁後來咧其實好得意嘅，喺啲人已經估緊呢兩個係咪聖人嘅時候咧，當時嘅聖公會咧係高調走出嚟咧，就話戴安娜唔係聖人，因為佢有好多個罪孽呢樣嗰樣，你哋唔可以叫佢聖人。 咁但系咧，佢哋嗰个圣公会嘅教士竟然系得到反效果咧，因为当时全个世界根本就 系喺度悼念 佢啦，冇人当佢系一个圣人啦。之后后来到1998年、1999年咧，其实好多天主教徒已经写信俾教宗，就话希望德兰修女可以做尽快封圣。 嗯， 咁又俾压力教廷嘅，因为教廷一路都唔想封圣。 一封圣咪即系应验咗咯。 系啊，咁但系咧，去到2000年开始咧，就开始咗封圣行动啦。 嗯， 即系程序就将德兰修女所有嘅事迹咧，佢哋要所谓嘅两个神迹啦，同埋有好多嘅人证物证啦。咁其实去到今年即系2002年咧，佢哋已经系进行咗去到一个封圣嘅后阶段啦。即系话佢已经去到一个位咧，佢已经有几个神，两个神喺印度已经落实咗。 嗯。 而佢咧已經去到一個位咧，就係、是、已經準備正式被封聖，即係話咧，我哋講緊呢件事之前，即係之後嘅幾個月，可能已經隨時會封聖德蘭修女。咁呢段事之前咧，其實喺前日咧，梵蒂岡就已經出咗本新嘅 report。 嚇， 嗰個 report 就係講緊德蘭修女生前一啲嘅日記。個日記裏邊咧特登嘅，我覺得就係講咧，其實喺德蘭修女幾十年嘅生涯裏邊咧，就充滿住一啲嘅對信仰嘅質疑啊。 嗯， 嗱，佢自己寫嘅日記咁樣。咁講咗好多就話，其實佢都懷疑過信仰嘅，佢甚至懷疑過神有冇理過佢，有冇理過呢個世界，死咗好多呢啲，即係覺得被撇離嘅感覺嘅。德蘭修女自己覺得，咁啲人就覺得啊，其實原來呢個聖人都有啲咁嘅感受嘅咁樣。但係咧，如果你熟聖經嘅話咧，其實呢個就更加恐怖，因為點解咧？其實喺聖經裏邊咧，差唔多所有嘅聖人又好，包括耶穌自己 都懷疑， 都有懷疑過。乜嘢？耶穌釘十字架嗰下，大叫嗰下就話神點解你離棄我噶嘛？咁耶稣 系人嚟噶嘛，系咪？ 系啦，因为人嚟噶嘛，即系话其实嗰个封圣过程根本咧就已经系去到一个人嘅角度，根本就唔需要理佢有冇怀疑或者有冇事情咯。咁嚟紧就会做呢样。 哇！咁嗰时如果讲翻你几集前曾经讲过，2003年就会有 UFO 界好大嘅发生，好多 UFO 嚟。 呢个系而家喺美国嗰边讲得好热嘅嘢。 系啦，咁你谂下嗱，两个圣人。就離開咗， 係冇錯。 咁跟住會好多人從天而降。咁2003年又有喺美國又有人話會咁多 UFO 會出現，咁即係可能係真係會應驗喎。 嗱，其實咧點解啲人講2003年會有事咧？我而家預告一下，咁咧就係2003年。 哇！以陽年運程， 5月13日，係2003年5月13日。 2003年嘅5月15日咧，即係呢個花田馬預言頭嗰兩日之後咧。下年就好快，呢幾個月之後就大家咧就要攞定望遠鏡望住個天啦，因為咧會係30000年嚟火星最接近地球。Oh, yeah, yeah. Hmm. 用心去感受。 幸福的结果。 佢系张智成，歌名叫做 I Need Love。翻翻嚟夜妈妈夜爸爸，咁啊，下次星期一继续啦，我哋讨论嘅呢个 花地大宴，冇错。咁你谂下啦，嗰阵时即系由97年啦，咁惊啊，大家惊咧，就听到好多即系留言出嚟啦。咁去到2000年咧，即系过咗呢个千禧年咧，其实千禧年对我嚟讲咧系一个好大件事嘅。因为咧，你谂下， 你觉得都会世界末日，因为 其实嗰年我都觉得系都几惊嘅。你嗰阵时又惊千年虫啦，又惊呢样，又惊嗰样。咁同埋嗰阵时教宗系宣布咗嗰年为一个圣年嘅，直情系将梵蒂冈有一个圣门系开咗嘅，特登有一个仪式开咗。咁又都灵嗰个果斯堡又前日又展览啊咁样嘅，即系一个几严肃嘅一年嚟嘅。而細估唔到嘅咧，就係咧，哇！我真係我都係諗唔到佢會咁做嘅。係 點樣？ 就喺2000年嘅五月咧，梵蒂岡竟然咧公布咗第三個花地瑪預言。 但佢又唔係公布曬全部啦。 啊，係啦，因為咧， 佢咪話嗰個即係見到有嘅嗰個天使嘅左手揸住個， 係啦，揸住把劍， 揸住把劍，跟住又有啲火咁樣。 係啊，佢咧其實成個預言咧，嗱喺所有研究花地瑪預言嘅人嘅心目中咧，覺得冇可能咁短嘅，得幾個 point 就係咧，其實個主要嘅預言就係話咧。有當時佢見到嗰個所謂嘅有個天使咧，頭先講啦，去到一個十字架嘅位置咧，咁之後咧就左手攞住把劍啦，咁樣就準備指向呢個世界嘅，就有火啊噴出嚟咁樣。咁當時咧，其實佢即係 Lucia 講翻出嚟啦，當時覺得咧呢、這個天使根本就已經可以係將嗰個火咧噴出嚟咧， 燒曬成個地球， 燒曬成個地球噶啦，即時做到噶啦。但喺嗰一刻咧，竟然咧聖母喺隔離出現咧，就捉住咗嗰個天使嘅右手。就指向呢個地球所有嗰啲受苦嘅人，就同佢講 講咗三句嘢， 三句嘢係啦，就講咗話你 懲罰自己， 唔係咁，即係悔改、悔改、悔改三句。但係咧，聖經好中意用三句説話嚟做呢啲嘢㗎，即係唔知點解傳統上都係咁嘅。 佢悔改係叫人類悔改係咪？叫天使悔改。 我諗係佢大聲叫咧，即係叫人類悔改啦，悔改、悔改、悔改三聲。咁之後咧，佢哋話咧，見到一個咧，好似一個上帝嘅光咁樣。咁嗰個 Lucia 就形容就好似人行嗰塊鏡，睇到塊鏡嘅影咁樣。你見到個上帝其實好似影上帝嘅影咁樣。佢形容唔到係咩嚟，佢話。咁當時咧，佢就話見到咧有一個著白色衫嘅教主，主教啦，唔係教主，主教。咁就帶住後邊咧有一班嘅神父啦、神職人員啦、修士啦、男士啦、女士一班人咧就喺後邊嘅。咁呢個白色衫嘅主教咧，就一路行緊上個山上面有一個大型嘅十字架咁樣。咁行到去個十字架，佢形容嗰個主教最白色衫嘅主教咧，係最先行上去嘅。行到嘅時候咧，就竟然俾一班嘅軍人，佢形容一班嘅軍人嚇，就係用子彈同埋箭係射死咗。 哦，即 係 預言裏邊係有咁寫到係子彈同埋箭。 箭冇錯，射死咗呢個白色衫嘅主教。咁而就瞓低咗喺嗰個十字架旁邊就死咗噶啦。而之後隨後跟住嗰班人咧，都係俾呢班人咧係亂槍啊同埋箭咧係射死曬嘅，死曬。咁啊，全部成個預言就係咁講嘅。之後咧，去到咧嗰個位咧，就呢班人死曬之後咧，咁咧有兩個天使就嚟到咧，就將個死嗰人嘅啲血咧就帶走。之後咧，嗰啲人嘅靈魂咧 就可以去到天堂， 係啦，就可以天堂啦。咁佢就話咧，呢個就係第三個嘅花地瑪預言。呢個預言咧就係形容佢哋嗱，呢個梵蒂岡版本啊，記住嚇。佢哋呢個預言就係話咧，佢哋相信呢個預言就係講緊1981年，教宗穿住白色衫嗰陣時，俾個土耳其嘅兵，俾個土耳其嘅人啦，暗殺，就係呢個預言啦咁樣。 哇， 边系咁简单啊？ 呢个真系梵蒂冈版本嚟噶， 佢为咗唔惊动世人，所以讲嘅啫。 冇错啦。咁咧，其实有啲人已经讲啦。喂，如果你讲紧嗰个， 即系已经应验咗第三个都 系，佢话其实应验咗添。咁佢哋就话，如果呢个白衣嘅主教系真系系即系约翰保禄二世， 但佢系死咗噶嘛？ 系啦， 佢冇死到。 冇错啦，呢、這个 point 就系话。嗰、那個預言係話佢死咗噶嘛，佢、後面班人又死埋。 點解冇死到？ 係咯，點解冇死到咧？同埋佢形容佢係一班嘅軍人，嗰、那個即係一個槍手，同埋冇箭啫，得子彈啫。咁點會去形容呢一個就係個預言咧？咁甚至咧， 會唔會 係 拉登咧？佢都係白衫咁樣， 又係喎、 啊。唔係咁白衫係死咗過啊嘛。唔係咁，但係咧後來咧有啲人就陰謀論啊，陰謀論係講緊就話咧，其實當日嘅1981年嗰個暗殺咧。可能真係一個安排嚟， 係佢自己 自天自地 嚇，就不如應驗咗佢。 教宗嘅安排， 即係 為咗應驗， 係啊，係想為自己應驗， 即係佢想自己一個擋曬你世人嘅災害咁嘅意思，就唔係話做場戲俾。 係佢唔係想做場戲，哦、即係可能佢係想 快啲應驗，等我犧牲我嘅性命， 係啦， 嚟拯救呢一個世界。 係啦，因為佢覺得可能已經去到個位，已經去到好 一定會發生㗎啦。佢覺得咁不如發生啦， 冇錯啦。咁但係。但系唔知系阴差阳错啦，即系就算系佢自己安排好，唔系又好啦，咁佢又冇死到，即系如果 所以佢就同嗰土耳其嗰枪手做朋友， 系啦，做咗朋友咯。即系我意思系话，如果可能真系佢就算安排自己系想一个人孭晒个罪名死咗佢，但系佢都系冇死到， 系啊， 即系天意啊，真系 拯救唔到，即系你一个人系代替唔到， 系啊， 即系你唔可能咁伟大。 世人嘅罪孽要自己悔改先至可以，真系。 咁而家啲人研究就係話咧，其實嗰個悔改嘅三句咧，可能就係嗰個 key point， 可能每一句嘅悔改其實有個含義，因為咧聖經係中意咁玩嘅，因為你睇新約裏面咧嗰、那個耶穌同彼得講，你會三次不認主，咁彼得真係三次不認主，咁其實嗰三次不認主係一個過程咯，第一次跟住佢耶穌去到個審判，之後去到後來聽完，之後去到跟住，即係三次唔同時間嘅不認主。之後後來耶穌再復活之後問翻彼得三次你愛唔愛我？咁彼得係三次答完一次，答完一次，答完一次，三個唔同嘅説話答咗佢。其實聖經咁樣中意用三次咧，其實代表三個階段，三個悔改嘅階段。咁而家我哋係咪其實經過緊第幾多嘅悔改？ 其實可能係咪即係比如臭氧層嗰啲，我哋要綠色環保係第一個悔改階段，我哋要保護 啊呢個 保護自己嘅地球。 第二個就唔好殺人啊， 係啦， 第三個思念啊。 我覺得無殺人呢一個十戒裏面，其實自己天有多嗰啲即係十字軍嗰啲，佢都守唔到啦。咁、你話無殺人，你係天主教嘅，你無殺人咁啊，點會為替天行動去殺人呢？ 所以咧，其實喺呢我俾我講少少，而家呢十幾廿年天主教嘅改變咧，其實我覺得改變得幾奇怪嘅。例如呢十幾廿年咧，天主教竟然係公開地。即道歉啦，關於十字軍東征啦，佢係公開道歉咗嘅，即係真係 open 道歉，亦都係有喺唔知幾96年、97年嗰時咧，公開同猶太人道歉啦，講緊納粹德軍殺人嗰時，佢哋冇幫手啦，亦都係第一次咧喺上年咧，竟然教宗係第一次用 internet 去公布佢哋嘅文書，教宗嘅文書係將全球即時用 internet， 佢用佢自己影住佢撳掣撳。咁其實每一樣嘢咧，都好似代表緊聖經嗰個預言嘅，即係你用一次過嘅時間可以做到全福音嗰個過程啦。所有嘅道歉嘅時間，即係悔改嘅悔改啦，係啦，即係佢悔改，其實係咪仲有啲嘢？如果再講完就禮嘅咧啲嘢。咁同埋後來咧，呢十幾廿年嘅天主教咧，已經去到一個叫做一個合一運動啊嘛。就合一運動就話將所有唔同教派嘅人，你只要係覺得你只係相信耶穌，你就可以傳統自己有一個位於得一個。教派咯，即系佢唔想分散咁多教派，包括天主教、包括圣公会、包括基督教、包括新教、包括所有教，你只系一个合一运动，系天主教整出嚟。咁呢啲系完全唔知点解佢会做嘅，但系几另类嘅做法嚟嘅。咁于是乎，啲人已经估紧，其实可能真系而家教宗教廷系面对紧知道，其实可能佢已经知道嚟紧有啲嘢系啦。第三个嘅预言咧，系可能真系好劲嘅嘢嚟嘅。咁但系咧，點解我頭先講咧？我懷疑 你話 成 Lucia 佢個性格改變啊嘛？ 係啦，因為咧，冇人諗過，即係第三個預言可能已經寫曬，因為佢嗰陣時喺1958年嗰陣時咧，佢已經同全世界講，我已經唔會再講， 唔會再講任何嘢關於花地瑪園啦。 係啦，唔係佢甚至絕到咧，佢哋後來佢入咗去個葡萄牙花地瑪。 北面有一個叫做聖 Dorothy 嘅 mission 應該係聖 Dorothy 嘅修道院咧。佢嗰時甚至絕到係話咧，我直情會封口啊，我唔出聲，任何嘢我都唔會出聲，即係直情係啞咗咁樣，自我啞咗，唔寫任何嘢，唔講任何嘢，就有呢個預言只係得教廷知道，咁就我就算嘅。 嗯 咁但係細估唔到喺2000年，教廷公布咗呢個第三個預言之後咧，到2001年，我哋大家都知道發生乜事啦，就係呢個九一事件發生。其實發生之後嗰一個禮拜咧，好大件事嘅，因為當時好多天主教徒咧係喺美國嗰邊咧係，尤其是喺網上咧係發 email 咧俾教廷啦，同埋喺網上有個討論咧就話好熱烈嘅嗰陣時，但係啲人就冇理到呢一 part 嘅，因為啲人只係顧住打仗嗰啲嘢啫，就話咧其實。是不是根本花地瑪預言呢 預言了 九一一呢咁但係呢我話俾你聽都有可能因為點解呢喺紐約市。 真係有講到。 喺紐約市呢其實呢原來喺1972年到1972年到1977年期間呢喺一啲嘅梵蒂岡自己嗰啲神父同埋一啲嘅自己通訊嘅記錄裏面呢即係一啲係俾自己神父睇嘅嘢嚟㗎即係 print 出嚟㗎寫低嘅 internal 嘅嘢嚟嘅。原來有講到一啲咁樣嘅 case, 嗰陣時佢講到呢原來聖經講到個預言講個巴比倫呢 Babylon 呢就係紐約市。而裏面所有嘅嘢呢包括佢話呢呢個即係呢啲係包即係講緊而家呢啲呢即係講出嚟嘅嘢呢係其中一 part of 嗰啲第三個嘅巴地馬預言嚟㗎。咁包括呢最令我睇完我覺得最震撼嘅就係咩呢佢其中一 part 呢就係講呢個天空呢佢講緊呢個就係紐約時因為佢用巴比倫去形容紐約時嘅。佢話呢個天空呢但呢個 天空點啫你成 日。唔係呢個天空呢就係一個超巨型嘅大球出現。而咧，即係講法就係話咧，佢見到呢個城市咧係非常大嘅城市，而所有嘅人咧當時咧就指住個天空， 嚇、 啊。而呢個天空咧就開始咧就出現一啲充滿住恐怖嘅事情，佢冇講到咩事啦嚇、之後當呢件恐怖嘅事情發生，所有人喺度奔走，喺度狂叫。之後佢哋見到佢哋嗰啲身體睇唔到佢哋身體，因為佢哋已經完全係燒盡。变成烧黑，咁你谂下，即系同有人几似嘅啦。但系佢仲要系讲埋系呢个件事系纽约市发生嘅。但呢，即系我继续读埋佢先啦。即系佢话咧，所有人咧会继续奔跑，而佢仲有一样嘢，佢喺船上边嘅人见到所有当时见到嘅情况，即系其实喺 New Jersey 嗰边嗰啲河见到嘅情况咧，话都喺度惨叫，都喺度话点解巴比伦一个咁大嘅城市会跌低 fallen。 圣经里面说巴比伦是有灭亡的、 是没错圣经里面预言启示录里面讲巴比伦的灭亡的但当然巴比伦不是讲可能 不是讲 New York 不是讲当时的巴比伦现在其实很多神学家都讲巴比伦其实讲现在的 New York 市、但这个 case 呢即係仲有一樣嘢嘅就係咧，佢話當時咧有好多嘅人咧去到呢個巴比倫fallen 嘅地方咧，冧嘅地方，着火嘅地方咧，係攞啲一紮沙披曬上個頭度。咁你諗下我哋嗰個鏡頭嘅畫面係 全部 係灰嚟㗎嘛？佢話所有嘅人頭都係披住灰，而係離開呢個地方。咁但係話俾你聽，呢一段嘢咧係幾時出嘅咧？係1974年嘅4月13日。 肯定出嗰陣時冇乜人留意啦，係咪啊？ 唔係呢份嘢 留意咗都未必明白、 啊。明咯，係咯，都 冇錯冇錯。 你但係即係未必明白。你啲嘢即係你防禦 唔到嘅，冇錯。即係其實根本就已經知道，但係紐約市嘅所有嘅神職人員知道。但係話俾你聽，仲恐怖一樣嘢係咩咧？如果有睇翻咧，啱啱九一周年嗰陣時咪播咗個紀錄片嘅。當時世貿大廈冧之前咧，其實咪成班人入曬去咧，包括一個紐約市嘅好出名嘅應該叫 James 係咪？一個 James Father 咧，入咗去衝入去，佢唔為咗拯救，佢為咗係去祈禱噶嘛。佢話佢要為所有死嘅人係即時祈禱噶嘛。而當時佢入到去開始幫人祈禱嘅時候，成棟嘢開始冧噶嘛。而嗰班消防員咪救咗嗰個 Father 出嚟，救出嚟嗰下其實已經抱住嗰個 Father 嘅屍體咪走出嚟嘅，佢已經 claim 佢死咗咧。而當時咧呢、這個 Father 咧。嘅係呢個成個呢個九一事件嘅受害者嘅編號咧，就係0001。 哦，佢係第一個， 佢係第一個，佢係編咗做第一個嘅人。佢竟然就係一個天主教嘅神父。即係你諗下，成件事其實好圓噶，即係 好多吻合， 好多係啊，好吻合噶。即係點解會係？因為嗰、那個講緊1974年、1972年、1977年裏邊嗰啲偷出嚟嘅巴利馬預言講俾啲內部人士聽嘅咧，都話當時會有神父進入巴比倫去祈禱。 咁你谂下，好多好多嘢就系、是、哇，直情系吻合到你觉得好圆、哦，而仲要系咧，去到后来，竟然真系出现咗所有嘅预言系证验咗呢个纽约市等于巴比伦一齐咁冧咗。 今日我做 fire， on Babylon。 佢系雲香偶像啊 ，Chanel Connor 真系太好听啦呢首歌。 所以今晚都要你攞啲私人珍藏嚟同我哋分享。 要摸摸，唔系咁你讲埋点解我后来头先讲咧？呢个我怀疑可能咧，由始至终咧，阿圣路西亚咧系讲咗事实，不过唔系事实， 唔系 全部， 可能即系就第四个月，但系其实佢冇讲到，连教宗都唔知有第四个。 我甚至可能觉得连教廷都呃埋，其实有第四个月都唔定。因为点解咧？ 其实有几多个你系唔知道， 冇 错，你系唔会知 道，系得佢知啊嘛。 同埋佢而家差唔多，佢九十几岁， 九十五岁 啦，咁已经即系差唔多， 系啊。 咁佢可能即系圣母俾佢嘅责任可能已经完噶啦，就咁俾三个你都唔出奇嘅，因为你咁长嘅即系岁数讲三个预言出嚟。 啱、嗯，但系咧，点解我话佢变咗？即系或者唔系佢变咗咧，或者佢系处心积虑想行呢步嘅？就系2000年到佢即系教廷所谓公布咗所谓嘅第三个预言之后咧。咁到九一事件發生咧，之後就對好多人已經覺得，咦點解同以前紐約嗰啲內部文件嘅花地馬泄出嚟嘅預言咁吻合咧？之後到今年嘅年初咧，就已經公布咗，聖路西亞咧竟然打破佢自己嘅承諾，佢寫咗自己一本書， 或者打破沉默， 打破沉默，佢自己親手寫一本書， 哇！即可能佢知道自己可能嘅生命就嚟到咗。即系 终结啦， 终结啦，咁就要趁呢个机会 将啲说话讲出嚟。 系啦，冇错。咁咧就喺九月嘅时候咧，应该系差唔多完成咗一个葡萄牙文版嘅佢自己一个，所以佢认为要讲晒嘅嘢要讲晒出嚟。 哦，即系成本书系讲晒佢讲过嘅预言。 唔系，即系或者佢认为佢要讲嘅嘢。 系下年先有得英文版啦，佢话 系啦。咁我已经 chase 紧呢个样嘢，因为咧佢十月嗰阵时咧就已经正式喺葡萄牙嗰边咧，应该已经出版噶啦。咁但系就唔知点解冇乜流出嚟啲资料，咁甚至葡萄牙边嗰边冇咧消息系讲出嚟嘅。 因为印书嗰班人都会睇啦， 啱冇错冇错。咁佢哋就已经讲明噶啦，佢话咧应该下年嘅四五月咧就应该要将成本佢嘅嘢咧翻译做英文版咧，就喺美国度卖嘅。但个问题即系话啦，即系谂下，如果佢可以封咗几十年口，到今时今日。佢突然間再寫一本書咧，一定係有啲嘢。係 啦，如果唔係唔會。 心平 氣和講。 係啊，一定係嘅，因為佢就快死，一係咧就佢知道啲嘢， 真係 好驚嘅。所以究竟 一定係衰嘢添啊？仲要係 未必嘅，即係可能個觀點 機會好大 咯， 即係機會好大 咯。係咯，佢又唔會為錢係咪先？亦都唔會為名為利。 佢而家咁老，出本書都唔會話係賺好多錢啊？去到邊啊？ 啱冇錯。係 咪去邊啫？ 咁但係如果裏面講，即係我唔知佢係咪中間，即係甚至我仲衰啲添，我仲甚至懷疑佢嗰本書可能咧寫咗佢一紮佢要講嘅嘢，但係可能係唔係表面嘅，即係可能你要 decode 佢嘅。 係、哎、又玩呢啲。 我覺得可能佢有咁嘅機會，即係可能佢要解碼嘅。 嗯。 咁可能佢咁樣的情況， 都似喎，不過冇理由咁白 嘅。係啊，佢冇理由咁白嘅，即係我想快啲有嗰本書咧，我想倒轉嚟讀下咧，佢會唔會 有啲浸水啊？ 不過真係好驚呢啲預言，我直覺係覺得一定係差嘅。如果係好嘅，佢已經話俾你聽乜所謂啫。 你都覺得啱嘅， 一定係差，一定係驚你接受唔到，所以先至要搞咁耐，忍咁耐先至講。 嗯，啱啊，啱啊，冇错。同埋有实在太多佢流出嚟嘅预言咧，系同以现实呢几年咧系太似啦。 嗯， 即系甚至你而家去有啲嘅研究者讲咧，甚至之前几年咧咪试过发生呢个克林顿时期嗰阵时咧，咪去南斯拉夫咪打仗嘅，咪派啲战机去射呢个科索沃嗰边嗰啲人嘅。其实呢单嘢咧，其实有啲人都话咧，可能啊，阴谋论嚟讲咧。當時可能哈林頓都知道有啲嘅花地瑪預言嘅嘢，而佢咧就係想又係去達到一啲嘅花地瑪預言嘅，因為點解咧？ 幫佢幫手應驗， 幫手應驗嘅係啦，因為當時佢話咧有喺後期嘅時候咧會所謂嘅出現敵基督啊嘛，敵基督即係反對基督或者反對基督徒嘅嘢啊嘛咁樣。但係咧你要留意一個歷史上嘅嘢咧，就係哈林頓時代先做到嘅啫，就係當時佢打科索沃嗰啲人咧，佢係救嘅，係救嗰班科索沃嘅回教徒嘅。佢哋嗰陣時軍炸去殺嗰班咧，全部都係南斯拉夫嘅。基督徒，是美国历史以来呢第一次是调转枪头的。那究竟他是特登想， 即可能连这个人的思想人家都一早已经 predict 了， 有可能 即是觉得他是会辅助这预言。 但是 我真的很期待这本书的出现。 我很期待他索性不如 肯定 bestseller。 是的，我只是想他不如你讲的第四个是不是 全世界每人买一本都惨了。印几代印不死你。 但是希望冇事啦，大家睇个好觉。 Okay. 好 ，good night。 好，交俾 CY 跟住，听日再见。 拜拜 ，goodbye。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